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上午晴，西南风2-3级，气温17到23摄氏度，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的真实和谎言，幸福和忧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人生拼图版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说这本书呢，是法国文学献给世界真诚恢宏的文学巨著，也是一本传世经典。这部小说的场景设置在巴黎17区西蒙克鲁贝利埃街11号的一座10层的公寓楼，讲述了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啊，非常了解刚才我们说到的人生的真实和谎言、幸福与哀愁的著名的学者，也是书评人汪冰博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部小说。那么今天汪冰博士是喊听众朋友来读小说了，是不是？ 我听你介绍完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司机了啊。这个确实对人有一定的理解，那是刘莎对我的赞美。但是我会觉得每次看小说的时候，你就会对照自己对人生之前对人性的理解，发现世界有太多的面向是你所不知道的，人生有太多的奥秘是你需要好奇和探索的。所以特别感谢刘莎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不光是介绍这样的书，而是首先成为他们的读者。因为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一件对你来讲稀松平常的事儿，在那儿可能是一件奇异的事情，而在那儿可能是一件日常发生的事情，在你看来又不可思议。所以总之我会觉得读小说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是让我见到了未见过的人性与世界。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汪冰博士喊大家来读小说。前面我们说到的是真实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汪冰博士还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一部科幻的还是惊悚的还是烧脑的巨作，叫做人生副本。总之这样的两本小说，一本是说到的是现实的人生，另外一本呢是幻想出来的。当然比另外一本我觉得要夜里看，第二本可能 第二本会失眠。我的经历是，你看着看着你就觉得一个惊悚的大片在你的眼前上演啊，完全就没有睡意了。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以前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晚上十点。 嗯， 我觉得如果是晚上十点，我还真不太愿意啊播这个人生副本。我不管听众朋友们感受怎么样，我就想我自己怎么回家呀，太害怕了。我也特别不爱看一些惊悚电影。我觉得吧，当时看的时候没有感受，最可怕的是看完以后你忘不掉。 嗯， 这个才是特别特别害怕，我总会觉得猛一回头后面会有什么东西跟着我，太可怕了。 哎，你说到这个看完之后忘不掉，我觉得这是好书的或者一个好故事重要的评价标准。就像今天我们第一本会谈到的人生拼图版一样，也是一本让你看完了会萦绕不去的书。而这本书的萦绕不去有多个维度啊，一个维度我们一会儿会介绍，它太烧脑了，就是和第二本相比它的烧脑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它讲到的40年前的这本书啊，所讲到的人生的境遇，让你觉得是这么的亲近，好像就在你的公寓楼，也许现在已经30层、50层上演着同样的戏码。 哎，我问一个问题，汪斌博士，刚才你说，我为什么忘不掉？是因为我看的这些作品特别好，但原本我一直以为我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人，所以说我忘不掉，到底是因为我记忆力好占主要原因呢，还是我真的看了那么多好的作品呢？ 刘莎给我出了一个题啊，作为一个人生的老司机，你现在是要夸夸读者呢，还是要夸夸作者呢？我觉得两者相得益彰很重要。 确实，就是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一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好的书，另外一方面，我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的，不管是作者也好，译者也好，然后专业的学者也好，还是说像汪斌博士这样的啊，跨界的，既专业又是书评人这样的专家，其实，在他们给大家推荐好的作品的同时，也是在做这本书的导读，让大家能够看到其中的更加的精彩的地方，就是让您更加能忘不掉。反正夜里面的时候看一些书一定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们最终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大家在夜里的时候不光想起书，也想起我们俩，是不是？ 还有我觉得夜里面有没有印象，汪斌博士应该是有不少的广播在夜里面，就在最夜深人静的时候，从11点到凌晨2点经常播那些惊悚小说，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你又想看又害怕，又想看又害怕，就那个纠结呀，实在太纠结了。 嗯，特别是他们往往在片花中配的声音是一个门吱吱呀呀的就这样打开了，然后有一个脚步声就走了进来，给你无尽的想象空间。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两本书，也给了我们很多人在阅读的时候是无尽的想象空间。 哎，但是有一点啊，一定要跟汪斌博士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谈的这两本小说啊，就汪斌博士喊大家来看的这两本小说，它其实都是国外的引进版的作品，而且在国外，不论是书评也好，还是说销量也好，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我们中国读者啊来读国外的这个作品，会不会有很多相同的感受？还是说在看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可能和我们的国情啊和我们的情况不太相符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别扭的地方呢？这个也请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读国外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的读者来讲，大部分时候是存在某些挑战的。 因为你很难进入到那个代入感的，如果是中国的小说的话，代入感会特别强，如果是国外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 这就是我觉得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既是可能潜在的一种障碍和隔阂，但也是一种吸引力，因为它有一种新奇感。我先说人生拼图版吧，它呢讲述的是法国人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有很多生活的细节和我们是迥异的，比如说里边讲到了一些艺术作品，就是墙上挂的画，生活中的日用品，包括菜谱哈，这本书是非常详尽，有时候让我想到了《红楼梦》里讲到那个做茄子的配方，你知道吗？包括对人物衣着什么窄银边窄更袄之类的，他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很多当时法国人的生活细节。但是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当你在陌生的或者是似乎陌生的人和生活中，发现了和自己类似的共通的人心和人性的时候，我觉得一本作品才有了它跨文化的普适性，也有了打动读者或者被绍介和翻译的意义和必要啊！而且在这个人生拼图版中，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异域文化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人物太多了，大概应该据介绍 我自己没有去手数啊，有上百个人物，几百个人物。 不仅仅啊，人物巨多，这个书里面的我讲啊，应该叫零碎或者是设施也特别多。我们来分享其中一小段，大家就能够了解这本书到底有多么的细碎。我觉得看这本书啊，得记忆力超好。反正我翻了几篇，我没记住。比如这样的一段啊，就说到的是四楼右侧的一个内容。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把路易三世式的椅子，螺旋形的椅腿儿，扶手和椅背啊是镶钉的皮面，一个扶手上挂着一只黑长筒袜。三个人面向的那个人是日本人，他叫足利吉满，1960年一个海洋捕鱼者，一个邮局职员和一个肉铺雇员在马尼拉组成一个教派。那么就是这样的三个自由人啊，他们呢是这个教派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教派成立以后的三年间，每个成员各自发展了三名信徒，第二代九个成员在之后三年中又发展了27名信徒。1975年三个自由人的教派已经发展到第六代，一共有729名成员，足利吉满就是其中的一员。那接着来说啊，还有下面的一段内容，三个人观察的物品各不相同。第一个信徒呢是瑞典悬挂式车座靠背工厂在法国的唯一代理人，他必须解开一个谜，一张白色卡片上用紫墨水写着哪一种薄荷可以做成断花茶，谜题上画着一个美术字六。我往往啊一看到这样的章节我就晕了，我前面和后面对不上。王平博士 太可以理解了啊，不光是这些细节啊，让人经常在其中迷失了自己，这里边的人物人名这是我经常记忆不住的。但是特别贴心的是，这个书中呢不仅有一个书卡，在最后也有一个附录，把公寓楼详尽的向大家介绍了一下。 但是你觉得有用吗这张小卡片？ 啊这个、 它字儿太小了，我对着看就晕，对着看就晕。 我经常需要对照一下。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已经被我的介绍搞得云里雾里了。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叫《人生拼图版》，其实是被翻译成《人生拼图版》的两个原因。原因之一呢，是这本书的呈现和讲述方式。大家一定在北京的下班路上看到过万家灯火的情景，一栋公寓楼上很多的房间灯都亮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好奇一件事情，这里边的人在做什么，他们过得好吗，他们幸福吗、 哎、那些房子里人为什么有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是吵闹声，有的房间里面传出来是悠扬的音乐声，而有的房间里面居然还有特别诡异的，比如说滋啦滋啦或者咔哧咔哧的等等的声音，这些都干嘛呢？ 让我们遐想无限，是不是只有我们孤独，还是我们都各自舔舐着自己不同的孤独？ 这真是啊，节目不在晚上10点钟播，他已经敞开了说了，吓唬人。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给大家一个机会啊，他把一栋10层的公寓楼用一把巨大的又锋利的手术刀把它纵向的剖开了，这样呢房间楼道电梯甚至地下室一起被划分成一个横竖各10个格子的国际象棋棋盘，就横竖过各10个格子，一共就100个格子啊。 嗯， 除了左下角的格子之外，其余的99个格分别对应书中的一张。作者呢是从4楼的楼道开始，描绘每个格子中的物品、人物、故事，但是描写的顺序并不是从1到99的编号顺序，而是按照国际象棋中走马步的方式。绝不重复路线。其实这个如果让我用一个更形象的方式，就是它有点像一个之字形的那种心电波起伏的方式，在不同的房间马步跳跃。所以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绝对是一个智商记忆力的测试题。那作为一个很贴心的提示呢，在这个书的最后啊，我们还提供了一种阅读方式，就是你可以根据一个人物不按马步的方式啊，寻找这个人物相关的章节，把故事连在一起。 哎，总之就告诉大家吧，这本书呢，如果你在翻开前20页的时候你没有记住的话，那么你在稍后的阅读当中就会反复的把前20页来回的一遍一遍的去看，一遍一遍去阅读。包括其实这本书当中很多的这个阅读啊，真的有可能大家记不住，这样的一个反复的阅读，反正这是我读这本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也呈现给大家吧。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啊，需要大家反复阅读。为什么呢？主要是记不住，因为人物啊，还有情景啊，还有那些摆设、那些家具、那些谜题也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超值。别的书你读一遍，这书你读十遍。我真的有的章节，哎呀，翻翻翻，然后再跳回来找，翻翻翻，再跳回来找，这是我的经常的阅读方式。 这个超值呢，可以用数据得以统计啊。除了这99个格子的故事之外呢，书中有条不紊的一共描绘了1468个人物。 啊，有这么多？ 对，而且这里边的故事，有几百个小故事组成，所以实际上这有点像一个当时的法国社会的浮世绘啊，也是一个对社会的全记录。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书评人在说他比肩了很多巨著的原因，就是他记录了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但关键的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去翻回来看这本书呢？除了他在创作手法上的特殊之处，更重要的是这本40年前的书也预兆了今天人类的生活。如果用两个字来讲，就叫疏离。我们刚才讲到了万家灯火，对吗？那万家灯火的时候，我们在好奇每一家的时候，其实每一家都住在自己属于自己疏离的世界中。在这个书中，虽然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有个电影叫72家房客一样 这个每家房客，但是72家房客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是什么，打成一片是吧，就是所有人都出来在楼道里充分的互动。但是在这本书中所讲到的一个文明社会呢，是这些楼道里有一些人可能会在不同人的家中有一些互动和交集，但整体上来讲，书中很少讲到楼道中人的互动，更多有一章专门讲到了在楼道中捡到过什么东西。不是说人，是捡到过比如发卡啊什么，让你去想象楼道中曾有各种各样的人擦身而过，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交集。这种疏离感也是可能现在这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内心的隐痛。 刚才说到这样的一种疏离感啊，这本书呢，它的最早的著作呢是在40年前出版的。那么现在呢，中文版本来到了中国，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啊，汪冰博士，其实40年前的生活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有了特别大的变化啊。为什么这本书当中这些人物，还是如此的感动我们呢？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书评人也好，或者是学者，他们说到了这本书已经是包含了人世间所有的情感，为什么会给予了这本书如此高的一个评价呢？ 因为他的上千个人物、上百个故事里边呢，捕捉到了我们生活中的爱恨情仇的方方面面，还有家庭关系，还有职业发展。比如说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了有一个人，他呢请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呢在照顾他儿子的时候，把他儿子给不小心溺死在澡盆里了。然后呢，他的妻子见到儿子溺死之后呢，就割了自己的腕，就自杀了。然后这个人本来是一个职业生涯非常好的人，就是说他在社会上啊混的就是有头有脸。这件事情触动了他成为复仇的一生，他就一直在追踪这个他们家请的保姆。这个保姆其实出身于还不错的家庭，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和母亲关系不好选择了离家出走，后来一路又遇人不淑等等，经历了这个浪荡的一生之后呢，最后他也发现有人一直在追踪他，最终他也被杀死了，他和他的后来的应该是先生一起被杀死了。这个就是暗中暗的感觉哈，最终那个实现了自己的复仇愿望的人，那最终他自杀了。这个男的也是复仇了一生，然后他留给了这个他杀死的这位之前他们家的前保姆的母亲留给他一封信，说我给你讲这个事情的原委是怎么样的。这其中一个故事啊，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经典的范式，比如说母女关系的冲突在里边有，然后呢还有就是复仇，这也是人类情绪或者关系生活中一个经典的主题。你能从这他其实这个几百个故事里边浓缩了很多人类的生活中，包括我刚才讲的关系情爱中经典的矛盾冲突，所以你依然今天看起来不过时的原因是人性并没有像社会演进一样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说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汪冰博士，我觉得呢不论是你还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普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看一些大片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读一些著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本书里面的一条主线还有很多条的辅线，或者说几条主线同时的这种进行，而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是一条主线，然后每条辅线里面有无数的小辅线。但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呀，比较单纯的比如一两条线的看着也挺有趣的，有的时候反而觉得这种 故事里套故事，一条线连着另外一条线，一个线索连着另外一线索，会特别累。而这本书其实做到了，又有主又有辅，故事里面要套着故事，其实应该是看起来特别累的一本书，为什么还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喜爱？真是啊，这个是一个特别要跟汪冰博士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很多朋友会觉得线索特别多的影片，就是你记得《盗梦空间》吗？ 嗯， 《盗梦空间》有的朋友特别喜欢，说啊，哎呀，这个好有想象力，但也有朋友说讲的什么呀，从头到尾没看明白过。你的感受怎么样？ 怎么不让繁复成为累赘？这可能真的是考验每一个作者的写作水准，和包括你的对生活理解水准。重要的事情是，繁复不成为累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没有把繁复当做他描写的最终目的，而是让他为人物、为情节、为作品本身添砖加瓦。就像我刚才举了《红楼梦》的例子，为什么大家会对那个茄子，或者对那个冷香丸啊的配方，治疗咳嗽的冷香丸， 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觉得《红楼梦》在我看来，可能我不熟悉这一法国的人物，我觉得《红楼梦》的线条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呢，我能够看进去。可是看这本书，我看着看着就乱了。这张小卡片，我来来回回的翻了好多次，然后再翻前面的几页的这个文字，我已经翻了无数次。你还记得吗？我要跟听众朋友来透露一下，汪冰博士和我们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中间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哎，你看清楚了吗？你看明白了吗？ 确实，因为他对细节琢磨很多，因为人物和人物的故事也非常的繁复，有可能会出现迷失。但是这些细节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呢？吸引我的地方和《红楼梦》中的细节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它让我知道了当时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因为你知道，当你把一个公寓楼剖开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有人可能看到公寓楼中的人，但是我们的作者做到什么程度呢？把公寓楼中的人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背景全部都写出来，像刚才刘莎所念到的细节，比如说他讲到了一个富翁的家，这个家中挂了一幅画，这幅画中的细节是什么呢？ 嗯， 他现在已经讲的是画中的细节了。一位贵族夫人穿着黑色绸袍，戴一枚六角形的石英别针，还有不光他讲到这幅画中的主人公贵族夫人，还有他旁边的总管用托盘在给他送咖啡，还有这幅画里边的室内摆着摄政时期式样的家具，而且在这幅画的墙上还挂着先祖的画像。先祖的画像是怎么样呢？一位有甲染，就是这个脸颊上有胡须的绅士，穿着古代时马车时代的红色制服等等。然后在这个祖先画像的里边，靠墙的独角小圆桌上还新建着一根桌毯等等等等，你会发现画中画的无限嵌套，你就走进了一个， 对，它就是这样的无限嵌套， 你就走进了一个， 这个字特别的确切， 时光的长廊，你从这个人的居所看到了他挂的画的品味，也看到了这个画中的故事，还有画中故事的故事。所以实际上每一个居所都是通向无限的时空的门。 哎，刚才啊，我在跟汪冰博士说，我说我看《红楼梦》会觉得特别清晰，其实在问汪冰博士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为什么看《红楼梦》里面人物也非常多那么清晰。一方面呢，当然是中国的历史，那么中国人将一定会比法国历史啊了解的更加清楚，作为普通读者来说。另外一方面，突然我想起来，《红楼梦》读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这本书人生拼读版啊，真值啊！买一本的话，我估计得读200遍。哎，我读《红楼梦》不下200遍了。你看我家里面卧室有《红楼梦》，洗手间里也有《红楼梦》嗯，然后书房里有《红楼梦》，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像置办《红楼梦》这样置办人生拼读版，我也不会再看着这么晕了。 这本书确实是适合反复的读，而且我建议大家不用着急。人生的拼图是一件缓慢而耗费时间的事情，如果你把急于图拼在一起作为你人生的目的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错失了过程中的丰富的享受。这本书之所以被译为人生拼图版，除了我刚才讲的第一重的拼图意义，我的感觉是房间被劈开之后，其实已经是一张浮世绘的人生拼图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书中可以被称为琢磨比较多的，从头到尾贯穿此书的一个有钱的富翁，而他在做一件事情叫拼图。这个富翁呢，巴特尔布斯，然后呢他非常非常有钱，他有钱到什么程度呢？他在想 我该怎么花钱啊？我该怎么去消遣？我该怎么在我的人生中制造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钱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于是他想到一个非常非常宏伟的计划，他要周游世界。当然，这个有钱的周游世界，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想得到啊。但是奇特之处不在于周游世界本身，而是他周游世界要干什么呢？他给自己定了三个原则啊。我们看看这个有钱富翁怎么来消遣时间。怎么来度过自己的人生？ 你说是那鲜花十年学习水彩画那内容？我觉得他这用不了十年就能学完。 他就说，哎，我干什么呢？他得出一个答案呢、啊，什么也不干啊。金钱、权势、艺术、女人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他对科学、赌博也不感兴趣，最多喜欢领带和马，或者说他想在这类微不足道的琐事之中模模糊糊的热烈的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他给自己余生安排了三条指导原则。第一个是精神方面的原则，他不会像有些有钱人一样那么作哈，创造一个奇迹，打破一项记录，攀上高崖，下种深渊。他不要完成所谓的英雄之举，反过来呢，他要从方方面面控制自己的生活。第二条原则就是他不借助任何偶然的因素，他要严格的不可变更的重复这件事情。第三条呢，计划本身不用有任何的实际用处，最好的报偿就是得不到任何报偿，而且他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自我消灭，在循环中自我完善。听完了，我相信大家依然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干什么。所以我把他的原则具象到他要干什么呢？好，从1925年到1935年，这位富翁叫巴特尔布斯，用十年的时间学习画水彩画。从十年学习水彩画之后，1935到55年，他用20年的时间周游世界，每半个月换一个地方画一幅水彩画，一共画了500幅同样大小的海景画。每幅海景画画好以后，他就寄给一位专门的工匠，也是书中琢磨相对比较多的一个人，叫加斯巴尔·翁克勒。这位工匠把画贴在一张薄木板上，精心的设计，切割成750块拼图，每一个海景画都切割成750块拼图。然后当55年富翁结束了环球旅行，回到法国之后，就开始用剩下来的20年的时间，慢慢的把每一幅海景画制作的拼图，每一幅花半个月时间拼接好。拼图拼好之后，他干什么呢？然后把它复原成海景画。什么叫复原？意思就是把木板拼好，然后水彩画等于也就拼好了，因为木板和水彩的碎片是粘在一起的， 对，连接在一起的。 对，然后这个负责制作拼图的这位工匠再次把那些已经被切割的水彩画粘在一起，并从木板上分割下来，形成一幅之前的完整的海景画。这还不算完，最后再把这幅20年前现在又再次被复原的海景画放到一个褪色的溶剂中，让它变成一张雪白的好像没有用过的画纸。这样这位富翁50年来全力以赴的计划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就是我看来他都白干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请汪明博士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些小说。那么在这些小说当中呢，充满了人生的真实和谎言，幸福和忧愁。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人生拼图版以及人生副本。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但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照，越向城墙去开了。笑声就月牙，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愿意 息，不信谁无情。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小说。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更多的谈到的是人生拼图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人生副本。你后悔的是当初真的有另一种可能吗？这是一本惊悚科幻的烧脑神作，让量子物理和平行宇宙变得浪漫生动恐怖揪心。那其实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话，你看过哆啦 A 梦吗？你了解过那个任意门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汪斌博士啊，既是学者也是心理学专家啊，就跟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这人性的真实还有谎言，人性的幸福与哀愁，人生的幸福与哀愁。汪斌博士，前面呢我们刚才说到人生拼图版，其实谈到了啊，那个富翁用了50年从一张白纸最后变成了一张白纸。 嗯， 这样的一个人，你能不能作为心理学专家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实在是无聊，我觉得只有做，你想他做了750个拼图， 嗯 啊，那每个拼图怎么也得上万块吧，因为他做的是一个大的那个海景图的那样的画作，然后给他打散了变成的拼图，然后最后 首先花十年画学习画水彩画，好不容易画好了，然后又做了拼图版，最可怕的是居然给拼成了，然后又给它销毁了。我觉得他图什么呢？ 每个人我相信对这个行为都会有自己的分析啊。书高妙的作者一般不会直接告诉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希望每个读者都有自己想象的空间。 嗯， 但是你通过他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你似乎可以感觉到一种人生从一开始去看风景，描摹风景，你的人生体验，到最终你可以把风景拼在切割又拼在一起啊，这其实有点像一个造物主的感觉，就是我能够让世界在我的手中复原，但是复原的结果呢，又万物归一，又变成了空无。所以在我的一个直观感受里，我觉得这个富翁，因为世界上对他的刺激，一般性的我们感兴趣的刺激已经不成为刺激了，这个时候他亲手建造一个然后又毁灭掉，这可能带来了一种极大的快感，这个快感满足了双重的冲动啊。我觉得人有两种基本的冲动吧，如果按照弗洛伊德他老人家的说法，就是一个是生的本能，一个是死的本能、啊，你会发现他这整个过程从学画画画环游世界造拼图是一个建设的，到后边把这个拼图变成一张白纸，等于又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是毁灭性的。其实人是在这个创造和毁灭的全过程中体验到了一个完整的经历，或者人生的过程，或者说从拥有到消失的过程。 哎，王明博士，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啊，就是如果在时间、体力、经济都许可的条件下，你会选择跟这个富翁做同样的事情吗？ 我应该不会。第一个，我好像没有他的耐心啊。我觉得这本书本身阅读也是挺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因为它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另外一点呢，我在想，可能每个人体验这个过程有自己的方式，就好像可能有的人是通过自己的事业来体验生的本能、建设的本能、生发的能力和能量，然后还有，其实衰朽这件事情，你并不需要刻意的去体验，它会终究会到来的，对吗？每个人都要经历一天一天年华老去和身体的衰老。当然我想富翁去做这个游戏，它更像一种隐喻，就是人生你终究是要回到一个起点的，但关键就是过程。就像这个99个格子中上演的人生故事，其实最终我们知道所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这个楼里无论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无论你的人生曾经如何惊心动魄，最终书中曾经写到说，有一天如果这公寓楼拆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就是这些人纪念碑也不见了。这栋楼本来是这些人生活的纪念碑，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他们会搬到另外一栋楼，在另外的一栋可能是14层15层或者是24层25层同样会上演另外的一幅人生拼图。 对，但是人生的荒谬就在于当你在戏中人的时候，就像这个富翁在拼接图的时候非常认真，觉得这人生最重要的事儿，对吗？你可能认为你的人生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我们通常都是这么自恋的。但是如果你从楼房外的看客来看，那每个人有没有那么重要在拼图中？还有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把你看作上帝之眼来看到整个楼层中不同房间中的拼图，你似乎能领悟到某种真意，就像这个我们的富翁所做的那样啊、哦，你以为很重要的时刻，可能只是巨大的浮世绘中的一个小角，而且随着这个楼的摧毁，连最后一点点遗迹都无迹可寻。要不是作者把楼抛开把你写下来，可能都不知道你真正存在过。 王明博士刚才说到了，即便是所有的条件都允许的话，你作为作为你的选择，你也不会做和这个富翁相同的事情。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也回答一下，我也不会做和这个富翁相同的事情。那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到底有多少的比例啊？你看你不会做，我也不会做，咱们一个代表男性，一个代表女性，然后咱俩一个代表主持人，一个代表嘉宾都不会做，那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说多少的比例的人会做他这样做的这个事情呢？我想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很小，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作者出名的原因啊，和他塑造这个人物有关。这个人物如果不是特别，应该不会让大家印象这么深刻啊。他的特别在于他的行为很特别，但是他的这个冲动和愿望未必特别。也许我和刘莎不会做人生拼图这件事情，但是我想我们在人生中都会有一些类似的体验，就像这本书中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种是疏离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人存在本身的荒谬性啊。你可能觉得爱恨情仇啊，每天上演在这个楼中无数的戏码，每一个主角都那么的投入。但是如果从时间的长轴上来讲，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者从命运的长轴上来讲，或者从群体的轴线上来讲，可能这根本又不算什么。可是我们每个人又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儿。那在这个看客视角和演戏的人视角之间，就是疯子和傻子的视角，对不对？就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话，那也许就让你知道了，人生 可能并不只有一种看待方式。所以如果啊，我想我们有机会把自己写成格子里的一个人，就是你住的这个公寓楼，你租住的这个地方，那你可能会发现你可以用另外的角度看待自己。 王明博士谈到了啊，作为看客啊和作为在这个楼里面的人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和你中文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也是有截然不同的感受的。在看的时候我始终的在往前面翻，哎，哪前面一篇没记住，这人哪蹦出来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但是当我看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深刻这个变的，我会觉得哎呀，人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去哪里。 嗯，我觉得这个思考本身就有意义的。其实我还是想剧透一下，人生 我只有在看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享受。这种感受， 人生拼图版的最后，就像你说看完的时候呢，这个拼图的富翁怎么样了呢？他还剩最后一块拼图，最后一副拼图中的最后一块，但是他死的时候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荒谬的情况呢？空下来的那个形状是 X， 但他死者手里拿着那块拼图板却是 W， 我们都觉得他是被气死的嘛，开玩笑啊。这也证明当我们想要去控制和复原一个世界的时候，可能世界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做拼图的技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也许是老天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但是这一切大家放心，如果我们再谈到第二本书《人生副本》，这一切都是可以弥补的。也就是说，你看过《哆啦 A 梦》吗？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应该是惊悚版的、科幻版的《哆啦 A 梦》。 每个人可能都接触过，特别是最近啊，关于平行时空的理论，对吧？ 嗯， 大家都对平行生活、平行人生这件事毫不陌生，甚至很多游戏就是以衍生出你的平行人生来获取了大量的喜欢这个游戏的人。因为我们都在想，我的人生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在另外一个空间的我是谁。或者说我们从小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想法，说我的亲爸亲妈在哪儿，是吗？虽然眼前就是你亲爸亲妈，你总在想你要是别人家的孩子该如何。当然你的父母可能也在想，要是别人家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该怎么样。 在这本书当中啊，就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种假设，就是如果你对你现在的生活不满意的话呢，那么你可以选择另外的一个节点，你通过一扇门，你就能够找到另外的一个和你比较相似的生活，或者说和你不相似的生活，或者就是说是你一个选择的这样的一段生活，你可以选择重新选择很多的东西。但是这本书还有一个应该叫一个宣传点吧。他说他是把这个量子力学啊和这书中的情节镶嵌在一起。王明博士，对于这样的一段介绍，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是一本科幻小说，但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我们其实，在节目里之前介绍过所谓的薛定谔的猫。 对，薛定谔的猫， 把一只猫和少量的放射性物质放到一个盒子里边，放射性的物质呢有50%的概率发生衰变，它一旦发生衰变，释放的有毒物质会将猫杀死啊。所以，当我们打开盒子的时候，放射性物质必定会出现一个结果，要么衰变猫死，要不不衰变猫活。但是当盒子闭合的时候，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啊，没有观察者的参与的时候，放射性物质保持不确定的状态，也就是猫处在既不是生也不是死的那种状态。 我先说一下这段话啊，我不论是在书中还是在其他的资料当中已经看过了很多很多遍，但我始终都没有明白。我是文科生， 这个 明白吗？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在你在开箱之前，开箱引发衰变，开箱之前这个猫既可能是活着也可能是死的， 但是你一打开以后它就变了。它实际上说的是你打开之后的那个猫不是你在没打开之前的那个猫。 就是观察改变了结果啊，观察者改变了观察对象的状态。 太绕了，和这本书一样绕。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用最平时的语言，关在箱子里的猫，它其实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中，一个世界中的猫已死，另外一个世界中的猫活着。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啊。如果我们把人生副本听上去像一个升级版的薛定谔的猫，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性和人生现实的极致推演。就是如果你有 N 个分身的话，他们都在经历不同的人生，如果你有机会在 N 个分身中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可能性会让你更加的满意？ 我觉得如果作为猫来说，它肯定要选择活着，它会更加满意。但是如果是作为做试验的那些工作者，那它既得要有一些活着的猫，也得要有一些死着的猫，因为它得要做出一个规律的总结，人家要得出一个结论嘛。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对，所以这个故事呢最有意思。其实讲平行宇宙的科幻小说挺多的，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这里边曾经出现过一个桥段，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也觉得挺惊悚的。 我们的这位男主呢进入了一个聊天室，在聊天室我们男主叫贾森，他发现这个聊天室有很多叫贾森的人，贾森二号、贾森三号、贾森四号、贾森五号，原来他每一次在平行宇宙中推开门的选择都会裂变出新的分身， 对， 新的人生，新的枝蔓、嗯、就像一个树的分叉一样，你在人生中每一个做选择的节点就像猫是生还是死一样，都会带来 AB 剧 ABCDEFG 26个选项，所以它有无数个分身，无数个枝叉，这就让我在想，那如果我有这么多的枝叉我还有选择，因为它里面设置了一个选择题哈、啊，其实是很现实选择题，有一个机械装置，高科技装置叫箱体，进入箱体就是进入平行世界的管道，有一个长廊，长廊上有无限道门，但是呢诶，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设置，在这走廊中徜徉的时候你不能打开所有的门，你也没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注射一种药剂，也就是说要想看到这些门，你的大脑必须关闭我们之前的屏蔽状态，屏蔽状态是什么？就是我们被洗脑了，人生只有一种可能性， 嗯， 但是注射这种药剂之后再辅以这高科技设备，你就能够看到并且选择长廊。但是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情节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设置，就是你能注射的这个药剂是有限的， 对， 那也就意味着虽然人生有无数个平行的可能性，但是你能做选择的次数是有限，你会做哪个选择？ 你会做哪个选择啊？咱先不说这个问题，先来对比的说一说人生拼图版和人生副本啊，这样的两本小说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啊故事套故事，线索非常繁杂的书籍，但是啊汪冰博士一本书呢是40年之前的著作，一本书呢是2017年的一本新书，两本书我个人的感受就是2017年的这个书啊，我为什么看起来比人生拼图版要更加的流畅呢？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要是单纯论烧脑的这个程度来说，我觉得人生副本要比人生拼图版好很多。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人的拼图， 哦，对对对，把1000多人给忘了。 对，我们刚才讲那个人生拼图版是众生的拼图，拼出的可能是人类的版图，而这个人生副本呢是好多拼图都是你自己，上面都画了你自己，你要去怎么拼，你觉得怎么拼是最适合你的。 嗯， 这个书最有趣的设定我刚才讲到了，一个是你能够看到和选择平行时空的命运，另外一个呢选择次数有限，第三个设定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他原来的生活，他原来所挚爱的生活。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人有机会选择命运，你会对命运满意吗？ 这两本书的主人公都选择了原本的那个原点。 嗯，你会对命运满意吗？就是如果命运是你自己选的，我们看到他在其中有好几次开门关门，确实很开门看到的世界不是他理想的世界，但是如果人真的变成有造物主的能力，你会对安排自己的命运这件事情真的感到心满意足吗？其实不会的，所有人都会不满，都会觉得说我要不要选择下一个更好的。那命运给我们安排，当我们只能接受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啊，接受带来的满足感可能比选择还要多，因为选择往往意味着不接受，我要选择更好的，更好的妻子，更漂亮的孩子，更大的房子，更好的住所，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其实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会有代价，代价一来后悔就来，然后你要重新选择，其实你没有办法进入任何一个时空，永远像被关在可能性的监狱里。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小说，分别是《人生拼图版》以及《人生副本》。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书评人学者汪冰博士。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其实跟大家已经简单的分享过了这两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而这两本书的特色又是哪些。那接着来说一说啊，《人生副本》。汪冰博士，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大概5年间吧，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科幻小说，尤其是比如当年的这种爆款或者大热门的小说，它里面的主人公的年龄越来越小，从以往的中青年变成了青年甚至是青少年。那么为什么现在的科幻小说的这样的主角的年龄啊，有一个在 不停的往下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而且我发现了好几本，真是好几本小说，包括前一段时间两年前美国的一位女作家，她也本身是十几岁了，不到二十岁，写出了她的第一本科幻小说，而且也是在市场上大卖。那么当然主人公啊也是少年，十几岁的少年，不到二十岁，有一部分有二十多岁的这样的青年，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我不知道汪冰博士是不是也有同感。 我个人的感觉是，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实际是让这一代的年轻人、下一代的年轻人、更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科技的原住民，他们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嗯， 他们天天都在目睹新的科学奇迹，比如说可回收的火箭，对吗？ 嗯， 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就是科技的受益者，比如手机，这可能在我小时候是不可思议的科技产物，而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能看得见手机，他们每天都在使用高科技，科技创造的可能性就是他们对未来生活憧憬的一部分啊。所以我想，可能他们的科学素养，包括科学见识，包括对脑洞大开的时候想未来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你看现在我们小时候科幻小说现在已经部分实现了， 啊， 对不对？ 你看包括咱们以前的那些什么星球大战呢，然后异形啊等等，其实你回想一下，那里面的主角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那我小时候喜欢看的是什么呢？可能除了科幻之外，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神话。神话是什么？ 对对对， 神话和科幻是一回事儿。神话是神的力量，科幻是人的力量，但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改造世界，成为世界的主人。 也就是做现在的人类还不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科学代替了我们过去对魔法的想象。那所以我想，其实这个如果替代一下就可以理解了。那青少年其实也是个充满想象的时代，他们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们对世界的憧憬和改造世界的热望也许比很多成年人还要旺盛。那科学是现在眼见的一个实证过的魔法手段，我觉得这有关系。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科幻给了我们做实验的机会。你想啊，其实很多实验都是需要申请基金，要设备，对不对？科幻的实验其实是可以脑补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人生副本这个实验啊，主人公贾森 A 就是书中一开始的进入的男主。他是个二流大学的老师，15年前放弃了科研梦想，和太太一位艺术家组成的家庭。现在他们幸福美满，还有一个14岁的孩子查理。但是他的太太为了照顾孩子啊，放弃了部分自己的艺术追求，而他呢，为了照顾家庭，也放弃了自己的科研梦想。但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有个叫贾森 B， 他呢15年前没有放弃科研梦想，还抛弃了， 就是年轻的这位， 对， 原来的男主 角，抛弃了自己的爱情啊，成为大科学家，并最终发明了我刚才讲的箱体和这个化学药物，就是能够穿越平行宇宙。可是功成名就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要孤独终老，突然想念当时的旧人旧情，就穿越时空，发现这个贾森 A 有了他没有的家庭和孩子，于是就把贾森 A 绑架了啊，用暴力手段交换了身份，偷走了他的生活。其实这个设定大家一听，这绝对不是一个科幻设定，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纠结的设定，就是我和他结婚了，不就不能和他结婚了？我选择了事业，就不能要家庭了？我都不生孩子呢，可能我获得了自由，但是以后呢，我老了，是不是就没有人来养老院看我了呢？ 你说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纠结和选择，选择和纠结呀。 所以这个书，我觉得它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这个其实模式就是所谓的梦想和现实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你会不会去抢劫另外一种人生可能性？而另外一种人生可能性是要付出的。你看这贾森 A， 就是这个当时放弃了感情，并且去追求科学梦想啊，贾森 B 啊，他呢实际上已经功成名就了，才觉得家庭可爱。但实际上，如果他没有功成名就，他还会去劫持那个吗？不一定，对吗？他是想都有，如没有之前的垫底，他也未必会对家庭生活这么感兴趣。 我们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啊，不论是40年前的这样的一本啊人生拼图版，还是2017年刚出版的这样的一本新书人生副本，其实都得到了很多读者朋友的喜爱。所以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不能告诉我们啊，什么样的书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这样的两本书，他们的应该叫统一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两本书得到大家喜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他们都涉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人生可能性。其实人生可能性翻译成一个比较丧的版本，就是关于后悔的问题。你后不会后悔你人生现在的选择？你后不会后悔你这样过了一生？但这两本书都揭示我们，第一本书告诉我们，无论你怎样过这一生，你可能都会后悔或者不满意，可能都没有意义。但是第二本书告诉我们，无论你怎么选择，你都有可能不满。所以